生活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。你想大声呐喊，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。你想肆意奔跑，但被压力束缚双腿。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，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。活力调频 FM 98.2，把青春还给你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？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？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科幻小说，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。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。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，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。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， 在 KDA 的护送下，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。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、生命、自然、人类、爱情等主题的思考。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。 KDA 星云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卡车早已偏离了荒芜的公路，在野地中颠簸。萨米尔一边扶着车厢板，一边把大枪从窗口探出，试着在无法瞄准的情况下朝红点开火。第一枪偏了，巨大的后坐力把他的右肩撞得剧痛。一怒之下，萨米尔索性把眼镜丢在一旁，红点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。如果凯文在，如果是他，一定没有问题。他突然想起了独裁者城外的那一幕，这空洞的想法现在一点用都没有，什么红外成像，高科技耽误事。他打开枪口下的探照灯，光束穿过雨幕直射出去。凭这种简陋的观察手段，他终于看清了红点后的布满装甲的真身。双旋翼攻击直升机，我们的铁弹穿不透它的生物组织层的多板压合装甲，萨米尔喊道。这玩意儿的载弹量是多少？终于问。123,000发。他妈的，终于啐了一口，直接把动力输出推到顶头，然后持续射击的直升机与卡车的距离依旧在缩小。奇怪的是， AI 控制的旋翼机忽然降低了高度，凭借着地效轻松地飞，并不开火，而是左右躲闪萨米尔和西凉的子弹，好似不是在攻击，而是在玩耍般的进行一场荒野上的捕猎活动。刹那间，萨米尔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滚到车厢底，打开了重雨的攻击箱，在里面快速的翻找。华林双手紧抱着头趴在地上，睁开眼睛看着身旁的情况。 我能帮你什么吗？ 他问道。管好自己。华林透过夜视镜看着萨米尔戴上耐温手套，左掌心握着片硬币似的东西，右手将一个小金属桶压在了上面，然后手和牙齿并用，将胶带捆扎在两者上。危急关头，萨米尔高声喊，但愿袖珍电磁撞针还能用。无线控制引信的，控制引信在这儿。仲宇、齐良， 说。 父子俩异口同声。 我要丢炸弹了，待会儿让车走直线，全速逃开。 哪里来的炸弹？ 席良还未回过神来，而仲宇一听就明白了，准备给我口令。他言简意赅。萨米尔把猎枪的子弹退出，将电磁弹弹射力调节钮缩减到三分之一，又从枪口塞进硬币状的东西，匍匐到后窗，挣扎地爬起，站稳，将枪口探出。但愿这东西不会波及我们，只能赌一把了。直走，直走！硬币状的东西破膛而出，冲向旋翼攻击机，眨眼的功夫就在装甲上擦出火花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萨缪尔按下掌心盒上的红钮，白光照耀天际，将一切掩盖，射进后车窗，将室内照得胜于白昼。一道球状激流从致密的光点中产生，迅速地膨胀扩大，将攻击机吞没，将雨点逼回天空。声音和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停止，方才的呼喊、枪击和暴雨一起销声匿迹。萨缪尔下意识地紧闭双眼，关上后窗的挡板，并低下头去，冲击波和气浪排山倒海地压了过来。啊！冲击波带着飞沙走石，一股脑地裹在车厢后半上，剧烈的颠簸几乎要将卡车掀翻。齐良咬紧牙关，躲在重机箱发射台的防弹挡板后面，双手死死地扣住扶手，耳膜因内外气压差的猛增而被鼓胀，无法震动，而什么都听不见。他处在距离小型核爆仅一公里的外环境之中，大震荡迅速地平静下去。拉开后窗挡板，萨缪尔只感觉脑袋有些发胀，耳朵里嗡嗡直响，仿佛高频交流电的轰鸣。车后平原上，爆炸处底下原本被暴雨浸透的枯草碎石被瞬间冲成了干燥的荒土，地空中缓缓升起一朵小而洁白的蘑菇云。攻击直升机的影子呢？ 干掉了吗？ 终于问道。 好像消灭了， 他勉强地吐出几个字。 什么？再说一遍。耳鸣，听不清。 仲宇在前面喊。 被消灭了。 丢开手中的大枪，平躺在车厢板上，萨缪尔感觉头晕目眩，声音和震荡的冲击暂时影响了小脑的功能，让他想站站不稳。他去摸地上夜视镜，胡乱戴好，拉下话筒。 齐良，齐良！ 彼端没有任何声响，他试着调大耳机音量，没有信号放大后电流的沙沙声。 兔崽子，还活着吗？ 仲宇的态度依旧那般。 齐良，齐良，快说句话呀！ 萨缪尔没有理会他，依旧对着话筒高喊，还是没有声音。 停车，给我停车！ 萨米尔急呼，车速缓缓减慢，萨米尔不等完全刹车就开门从车厢里跳出来，连雨衣也顾不得穿，顺着旋梯爬上车顶的重机箱台。夜视镜中，齐良倒在了防弹板的后面一动不动。萨米尔使出全力一下跃上，左手抱起齐良的头，右手慌乱地搭在少年的颈动脉上，强忍着焦急逼自己安静下来，寻找指下的触感。 还有呼吸。 仿佛崩泄的尘，他一下子瘫躺在车顶，没了力气。听到这句话，坐在驾驶席上的仲宇也默默地舒了一口气。路已平坦而不再颠簸，雨线渐渐变得稀疏起来，时针指向了四点，夜晚即将过去，天就要亮了。齐良睁开眼，感到额头沁沁的凉意，一片由焦急与紧张编织成的目光瀑布般的倾泻在他的身上。 你好点了吗？ 耳朵里传来银铃般的少女声音。他渐渐看清近处有一只瘦弱的手 朝他伸过来，轻抚着他的左脸颊。 好痛啊，我的头。 你差点就聋了，当时应该把耳朵堵上或者张开嘴。这是萨米尔在车厢的另一角说话。 那个飞机被毁了吗？ 毁得挺壮烈的，不过最壮烈的还是你。 我，你，哎呀！ 席梁试着抬起头，前叶和后脑勺传来一阵剧痛，只得作罢。压力波的影响还在，你得静一静。华林一直照顾着你，你们现在应该互不欠人情了。 几点了？ 席梁害羞地转过脸，不敢看华莲，紧张地随口找了一句话。 傍晚六点，你昏睡一天了。 华莲搭话的声音并不大。 我爸爸 在前面，他好得很。 还要走多远啊？ 不知道。 咕噜咕噜， 声音来自席梁的肚子里。 哼，你饿了吧？这里有吃的。 华莲抓起一把炒谷子捧在手心，用手指捏起一点点喂进他的嘴里。这可苦了席梁，差点只能闭上眼睛，通红的脸一会儿把额头上的湿毛巾烫热了。 你发烧了吗？这怎么办？ 放心吧，有药在工具箱里，待会儿我给他打一针。萨米尔回应着。 我没病，我不用打针，没事。 抱歉，我不该这样吼。 行驶的卡车缓缓停下，驾驶室内传来了开门声。 又发生了什么？ 萨米尔抄起大枪，跳下车厢，走上前去。只见卡车停在一座小山丘上，东方的平原尽头已依稀可见建筑的痕迹。 不知那里会不会有人，还是杀人机器控制的废墟呢？谁知道呢？ 去了就知道了。 仲宇卷了一支烟点燃，和这清新的空气深深地吸了一口。暴雨过后的云层渐渐散去，半遮着地平线上的落日，牧羊的光将天边铺满金红色的霞，看得仲宇不仅翘起了嘴角。大地宽广，天空辽阔，生活在末世界的人挣扎在生存和温饱之际，却依旧在为这样的美而驻足和感动着。这种精神的追求是种族的希望，也是人类文明的希望。当看到有人在门前准备燃起炊火煮晚饭时，他打消了顾虑， 把石头打碎，与泥土和草杆混在一块搅拌，搅进模子里成型，再烧制成土坯盖房子。哼，这是多古老的方法了。人类的文明倒退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 萨米尔一边走一边看，卡车跟在后面。 到目前为止，只有三种事情对人类文明的摧毁力最强，其一是天灾，其二是战争，其三是瘟疫。现在多了卫星、炸弹和机器人。 终于打开驾驶室的铁窗，忙着各自事情的人纷纷睁着呆滞的眼睛朝这一行陌生人看去。那些脸虽然互不相同，但神情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。 怪，难道这里的人都是近亲吗？ 初来乍到新地方，对于荒野奔波已久的陌生人来说，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虽然可能获得补给，也不乏意味着被整个聚集点的人打劫。他们现在需要尽力找到几个厚道些、可以交谈、了解当地情况的人。人们的眼眶都或多或少地凹陷着，都一样的同人挨着上眼皮看人。小镇虽然有人，却仿佛一座死城。萨米尔走到路边，同一个正用手搓谷物的老头搭话。老人自顾自地干活，把萨米尔撂在那里不管，连句友好的回应哪怕一个微笑都没有。 萨米尔只得苦着脸直起身继续往前走。 请问那边的朋友，这里…… 他换了一个询问对象，正在搬木柴的路人赶紧加快脚步，钻进了一所小房子里去了。 难道我们不受这里人的欢迎？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 他对着话筒说，无线电把他的声音传进了众宇三个人的耳机。 萨米尔叔叔，古语说以利动之，要不要我们用东西收买个人了解情况？ 兔崽子，别干这种蠢事儿！到外面露富，你这是找死！ 咒语的骂声紧跟着西凉的建议。 大块头，你注意看那些人，看他们的眼神。 眼神？眼神能看出什么呢？ 华莲趴在车窗上，突然插了一句：“ 眼神能看出来的东西多着呢，不信，你到驾驶室来看看。”我的？ 不不不，我怕你吓唬我。 哼，无知。你只看表象，只见眼，不懂什么叫神。你要看表象背后的本质，神是心的反应，谅你也不懂。你们这种小屁孩都能懂了，我们这帮大人岂不早就成圣人了？ 你不要批评他，我注意到了你说的事情，他们的眼睛仿佛都是假的。 对，根本不像鲜活的人应该有的颜色， 行尸走肉。 嗯，好词儿。可他们明明是一群大活人，只能猜测说这些人的内心像死人，至少我们还可以判断出有非同一般的坏东西存在。他改变了人们的心境，在别的地方我还未见到这样大面积的死鱼眼。 那怎么办？继续走再看。就在几个人通过无线话筒交流时，远处的街道尽头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怪叫。 我家藏着大金砖，光灿灿，沉甸甸，贵所上了18道，不心安，以防万一，每天三开关，大眼球盯得掉在地上打转转，吃饭也瞧，工作也看，有他就有我，没他我玩完，能买东来能买西，有钱就是人中龙，仰头走大步去，谁都对我笑嘻嘻。我家买个大房子，欧派风，豪华装修，30家仆，4后忙，这端水那善良，库里豪车好几辆，花园小轿钓鱼塘，小贼强盗眼睛红，雀逢狼狗保安一大帮，防弹玻璃加电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蝼蚁也敢来猖狂。我家娶个大美女，年20，叫身体，千万嫁妆迎娶来，化妆品10毛1，脚蹬高跟皮寿衣，随手买架小飞机，华盛顿法兰西，哪里东西贵他就往哪儿去，白天我出钱来他欢喜，夜里他就是任我宰割的小玩意儿，你看这笔交易多经济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人就是个会说话的好工具，哈哈哈，哟呵呵，众人都羡慕，口水流成河，怎的怎的，人面兽心，不要脸来坑爹拐骗多。 在废墟中兴高采烈地唱歌的是一个白发稀疏、满脸皱纹的干巴巴男人，约莫60岁左右，高驼背，拄一根废铁管拐杖，一步一踉跄。那人的衣衫破了，似乎根本就没有要补好的意思，任由风吹撕扯，简直就要露肉。周围的居民都衣衫整洁，至少也是打着补丁。他背着用细铁丝编成的箩筐，不时在废墟里发现一些别人丢弃的烂菜叶，吃力地弯下腰拾起丢进筐里，再吃力地直起腰慢慢地继续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自顾自地唱着： 疯子， 居民中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句， 上去跟他打个招呼吧。 萨米尔正为刚才蹩脚的歌谣发呆时，突然听到了众女的话， 跟他怎么了？ 我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， 说不定会搭理我们。 哼，好，看起来奇怪的人对奇怪的人感兴趣。 卡车开到老年人的跟前停下，萨米尔上前伸出自己的左手， 你好，我们是旅行到这里的，请问…… 然而外来两字刚落，老年人突然瞪大眼睛，对着萨米尔和卡车又高声唱起来。萨米尔被这个疯狂的举动震慑住，连连后退，甚至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意识拔出枪来。然而村民们和众女却冷静得超乎寻常，前者继续各干各的，仿佛司空见惯，全当作一种消遣和饭后的娱乐，后者则按动电钮移下车来，摇着轮椅靠近老年人，深皱着眉头，表情严肃。 终于，你要干什么？他显然是个疯子， 萨米尔问。 这么不起眼的落魄汉，几句话竟然产生这样的力量，你觉得他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吗？ 我怎么也看不出他哪儿没有问题。 他们在交谈着，村民中有年纪稍小的孩子坐在屋檐上朝老年人喊， 看，又是那个拾荒的，拾荒的，拾荒的，破破烂烂拾荒的，他吓到那些新人来了。 呸！ 老年人突然转过头，朝几个小男孩的父母啐了一口唾沫， 你们这帮穿衣戴冠的禽兽，教坏小孩子，你们来生不得好死。 拾荒的，拾荒的，破破烂烂的拾荒的。 孩子的父母根本不搭理他，而孩子们又唱起来。老年人低下头，挠了挠自己的后脖颈，抓下个狮子捏死，丢在一旁，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。 朋友， 仲宇摇着轮椅拦住从废品堆前正要离去的老人，老人不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头上少见的头巾。 你大可不必如此悲伤地伤害自己，你不值得为他们而牺牲，不如回去把衣服先补好吧。我的衣服好得很，穿在身上暖在心。社会有时繁荣，有时崩溃，人性没那么容易变化。腐朽的大人把自己的孩子教育成势力的死鱼眼，嘲笑跟自己不一样的人，不是哪儿都一样吗？我们也许有相似的地方，我请求你的帮助。 老人的神情忽然认真起来，他努力地直起腰，放下箩筐，整理一下身上破破烂烂的布片，又捋顺白发，拍去手中的泥污，在裤子上蹭净，才缓缓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枯手，发出重浊的声音， 你好。 萨米尔拐过街角，顺着老年人的手指望去，怎么也不敢相信，大破坏后他在这种地方生活了20年，三大块薄板像篝火的木柴一样斜靠在一根深埋在地下的木柱上，形成一个三角锥小空间，又在漏风漏雨的顶上铺了塑料布防水，底下留下一个夹缝做出入口，再把板间的其他缝隙用干草、废纸和泥巴填补好，这就算是一个家了。夹缝很小，只能爬进爬出，他们便坐在门外的石头上说话。 这里冬天能住人吗？ 华莲躲在勉强可以起身活动的席梁身后，紧握着他的手。其实他自己的家不也是两层防雨布包裹的木头架子吗？ 哼，不能住又怎样啊？ 老年人反问了一句。 是，对我们穷人来说，只能勉强满足需要，不敢有更高的苛求。 华莲黯然道。 为什么必须是这样？ 因为我们是穷人呢，